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排序的第二篇，如何用快排思想在大 O 括号 N 时间复杂度内查找 DK 大元素。上一节我讲了冒泡排序、插入排序、选择排序这三种排序算法，它们的时间复杂度都是大 O 括号 N 的平方，比较高，适合小规模数据的排序。今天我讲两种时间复杂度是大 O 括号 N 乘以 log N 的排序算法，归并排序和快速排序。这两种排序算法适合大规模的数据排序，比上一节讲到的三种排序算法要更加的常用。归并排序和快速排序都用到了分置思想，非常的巧妙。我们可以借助这个思想来解决非排序的问题。那比如说，如何在大 O 括号 N 的时间复杂度内查找一个无序数组的 DK 大元素呢？这就要用到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我们先来看归并排序。归并排序的核心思想还是蛮简单的。如果说要排序一个数组，那我们就先把数组从中间分成前后两部分，然后对前后两部分分别进行排序，再将排好序的两部分合并在一起，那这样整个数组都是有序的。我画了一张归并排序的分解图，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感受一下。归并排序使用的就是分置思想，那分置顾名思义就是分而治之，将一个大问题分解成小的子问题来解决，小的问题解决了，大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从我刚才的描述当中，你有没有感觉到分置算法跟我们前面所讲的递归思想是很像的？那没错，分置算法一般都是用递归来实现的。那分置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处理思想，而递归是一种编程技巧，这两者之间并不冲突。分置算法的思想我后面会有专门的一节课来进行讲解，现在就不进行讨论。那我们今天的重点还是在排序算法上。前面呢，我通过举例让你对归并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那又告诉你归并排序用的就是分置思想，可以用递归来实现。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如何用递归代码来实现归并排序。我在第十节讲了递归代码的编写技巧，不知你是否还记得。写递归代码的技巧就是分析得出递推公式，然后找到终止条件，最后将递推公式翻译成递归代码。所以说，要想写出归并排序的代码，就要先写出归并排序的递推公式。我把写好的递推公式放到了文稿里，你可以点击来查看。我来解释一下这个递推公式。MergeSort 从 P 到 R 表示给下标从 P 到 R 的数组排序。我们将这个排序问题转化成了两个子问题。MergeSort 从 P 到 Q 和 MergeSort 从 Q 加1到 R。其中下标 Q 等于 P 和 R 的中间位置，也就是 P 加 R 除以2。当下标从 P 到 Q 和 Q 加1到 R 这两个子数组都排好序之后，我们再将两个有序的子数组合并在一起，这样下标从 P 到 R 之间的数据也就排好序了。有了递推公式，转化成代码就简单多了。为了方便阅读，我在文稿里只给出了伪代码，你可以翻译成你所熟悉的编程语言。你可能已经发现了，在这段代码当中， measure 函数的作用就是将已经有序的数组 P 到 Q 区间和数组 Q1 到 R 区间合并成了一个有序的数组，并且放入数组 P 到 R 区间。那这个具体的过程该怎么来做呢？我们可以申请一个临时的数组，大小与数组 P 到 R 的区间相同，我们用这两个游标 I 和 G 分别指向数组 P 到 Q 区间和数组 Q 加1到 R 区间的第一个元素，比较这两个元素 AI 和 AG。如果说 AI 小于等于 AG， 那我们就把 AI 放入到临时的数组当中，然后 I 后移一位，否则将 AG 放入到数组 G 后移一位。继续上述比较过程，知道其中一个子数组中的所有数据都放入到了临时的数组中，再把另一个数组中的数据依次加入到临时数组的末尾。那这个时候，临时数组中存储的就是两个子数组合并之后的结果了。然后再把数组中的数据拷贝到原数组 P 到 R 的区间中。我把这个过程画成了一个详细的分解图，放在了文稿里，你可以来点击查看。那我把 measure 函数写成了伪代码，放在了文稿里，你也可以来点击查看。你还记得在第七章中讲过的利用哨兵简化编程的处理技巧吗？ measure 合并函数如果借助哨兵，代码还会更简洁。那这个问题呢，就留给你来思考了。这样跟着我来一步一步的分析，归并排序是不是就没有那么难了呢？那还记得在上一节课我们在分析排序算法的三个问题吗？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归并排序的三个问题。 第一，归并排序是稳定的排序算法吗？前面我所画的那张图和归并排序的伪代码，你应该能够发现，归并排序稳不稳定，关键要看 measure 函数。也就是说，两个有序子数组合并成一个有序数组的那部分的代码。在合并的过程当中，如果数组 P 到 Q 和数组 Q 加1到 R 之间有值相同的元素，那我们就完全可以像前面 measure 函数的伪代码那样，先把数组 P 到 Q 中的元素放入到数组当中，这样就保障了值相同的元素在合并前后的先后顺序保持不变。所以说归并代码是一个稳定的排序算法。第二，归并排序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呢？归并排序涉及递归，时间复杂度的分析稍稍有点复杂，那我们也正好借此机会来学习一下如何分析递归代码的时间复杂度。在递归那一节我们讲过，递归的适用场景就是一个问题 A 可以分解成多个子问题 B 和 C， 那求解问题 A 就可以分解为求解问题 B 和 C， 问题 B 和 C 解决了之后，我们再来把 B 和 C 的结果合并成 A 的结果。如果说我们定义求解 A 的问题时间是 TA， 求解问题 B 和 C 的时间分别是 TB 和 TC， 那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递推关系式， TA 等于 TB 加 TC 加 K， 其中 K 等于将 BC 两个子问题合并成 A 的结果所消耗的时间。从刚刚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不仅递归求解的问题可以写成递推公式，递归代码的时间复杂度也可以写成递推公式。套用这个公式，我们来分析一下归并代码的时间复杂度。我们先假设对 n 个元素进行归并排序的时间是 tn， 那分解成两个子数组排序的时间都是 tn 除以2。我们知道 measure 函数合并两个有序子数组的时间复杂度是大O括号 n， 所以套用前面的公式，归并排序的时间复杂度的公式就是 t1 等于 c，n 等于1时只需要常量级的执行时间，所以表示成 c。tn 等于2乘以 t 括号 n 除2加 n，n 大于1。那通过这个公式，我们怎么来求解 tn 呢？还不够直观吗？那我们再来进一步分解一下计算的过程。你可以点击文稿所查看我的分解过程。通过这样一步一步的分解推导，我们可以得到 tn 等于2的 k 次方乘以 tn 除以2的 k 次方加上 k 乘 n。所以说当 tn 除以2的 k 次方等于 t1 时，也就是 n 除以2的 k 次方等于 1， 我们可以得到以2为底 n 的对数。那我们将 k 值代入上面的公式，就可以得到 tn 等于 c 乘以 n 加上 n 乘以以2为底 n 的对数。如果说我们用大 O 标记法来表示的话， tn 就等于大 O 括号 n 乘以 log n， 所以归并排序的时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号 n 乘以 log n。 从我们的原理分析和伪代码可以看出，归并排序的执行效率与要排序的原始数组的有序程度是无关的，所以其时间复杂度是非常稳定的，不管是最好情况、最坏情况还是平均情况，时间复杂度都是大 O 括号 n 乘以 log n。那第三，归并排序的空间复杂度是多少呢？归并排序的时间复杂度任何情况下都是大 O 括号 n 乘以 log n， 看起来非常的优秀，待会儿你就会发现即便是快速排序，最坏情况下时间复杂度也是大 O 括号 n 的平方。但是归并排序并没有像快排那样应用的很广泛，那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归并排序不是原地排序算法。为什么归并排序不是原地排序算法呢？那是因为归并排序的合并函数在合并两个有序数组为一个有序数组的时候需要借助额外的存储空间，那这一点你应该很容易理解。那我现在问你，归并排序的空间复杂度到底是多少呢？是大 O 括号 n 还是大 O 括号 n 乘以 log n？ 这又该怎么来分析呢？如果说我们继续按照分析递归时间复杂度的方法，通过递推公式来求解，那整个归并的过程需要的空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 n 乘以 log n。 不过类似分析时间复杂度那样来分析空间复杂度，这个思路对吗？那实际上递归代码的空间复杂度并不能像时间复杂度那样的累加。刚刚我们忘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尽管每次合并操作都需要申请额外的内存空间，但是在合并完成之后，临时开辟的内存空间就会被释放掉，在任意时刻 CPU 只会有一个函数在执行，也就只会有一个临时的内存空间在使用。 临时内存空间最大也不会超过 N 个数据的大小，所以空间复杂度是大O可和 N。 我们再来看快速排序算法，我们习惯性的把它称为快排。快排利用的也是分支思想，那乍看起来它有一点像归并排序，但是思路其实完全不一样，我们待会儿会讲两者的区别。那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快排的核心思想。快排的思想是这样的，如果要排序数组中下标从 P 到 R 之间的一组数据，我们选择 P 到 R 之间的任意一个数据作为分区点，然后我们便利从 P 到 R 之间的数据将小于分区点的放到分区点的左边，将大于分区点的放到分区点的右边，将分区点放在中间。那经过这一个系列的步骤之后，数组 P 到 R 之间的数据就被分成了三个部分，前面 P 到 Q-1 之间的都是小于分区点的，中间是分区点，后面的 Q 加1到 R 之间的是大于分区点的。根据分质递归的处理思想，我们可以将递归排序下标从 P 到 Q1 之间的数据和下标从 Q 加1到 R 之间的数据，直到区间缩小为 1， 就说明所有的数据都是有序的了。我们可以用递推公式将上面的过程写出来，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我还将递推公式转化成了递归代码放在了文稿里，你可以自行查看。跟归并排序一样，我还是用伪代码来实现的，你可以翻译成你所熟悉的任何语言。归并排序中有一个 measure 合并函数，那我们这里有一个 partition 分区函数。 partition 分区函数实际上和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随机选择一个元素作为分区点，那一般的情况下可以选择 P 到 R 区间的最后一个元素，然后对数组 P 到 R 的区间分区，函数返回分区点的下标。如果我们不考虑空间消耗的话， partition 分区函数可以写得非常简单。我们申请两个临时数组 X 和 Y， 便利数组 P 到 R 的区间，将小于分区点的元素都拷贝到临时数组 X， 将大于分区点的元素都拷贝到临时数组 Y， 然后再将数组 X 和数组 Y 中的数据顺序的拷贝到数组 P 到 R 的区间。但是如果按照这种思路实现的话， partition 函数就会需要很多额外的内存空间，所以快排就不是原地排序算法了。如果我们希望快排是原地排序算法，那它的空间复杂度得是大O括号1，那 partition 分区函数就不能占用太多额外的内存空间，那我们就需要在数组 P 到 R 的原地完成分区操作。原地分区函数的实现思路非常的巧妙，我写成了伪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这里的处理有点类似于选择排序，我们通过游标 I 把数组 P 到 R-1 的区间分成两部分，数组 P 到 R-1 的元素都是小于分区点的，那我们暂且叫它已处理区间，数组 I 到 R-1 的区间是未处理区间。我们每次都从未处理的区间数组 I 到 R-1 中取一个数组 AG 与分区点进行对比，如果说小于分区点，那么就将它加入到已处理区间的尾部，也就是 AI 的位置。数组的插入操作你还记得吗？在数组某个位置插入元素需要搬移数据，非常的耗时。当时我们也讲了一种处理的技巧，就是交换，在大O括号1的时间复杂度内完成插入操作。那这里我们也借助这个思想，只需要将 AI 和 AG 交换，就可以在大O括号1时间复杂度内将 AG 放入到下标为 I 的位置。文字不如图直观，所以我画了一张图来展示分区的整个过程，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结合图和文字的描述来看，应该会更加的容易理解。因为分区的过程涉及交换操作，如果说数组中有两个相同的元素，比如说序列6、8、7、6、3、5、9、4，在经过第一次分区操作之后，两个6的相对先后顺序就会改变，所以说快速排序并不是一个稳定的排序算法。那到了这里，快速排序的原理你应该也掌握了，但是我们现在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快排和归并都是用的分质思想，递推公式和递归代码也非常的相似，它们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那为了对比，我画了两张图放在了文稿里，你可以来对比看一下。其实你可以发现，归并排序的处理过程是由下到上的，先处理子问题然后再合并，而快排却是正好的相反，它的处理是由上到下的，先分区然后再处理子问题。归并排序虽然稳定，时间复杂度是大O括号 N 乘 N 的平方的排序算法，但是它是非原地排序算法。我们前面讲过，归并之所以是非原地排序算法，主要原因是合并函数无法在原地执行，快速排序通过设计巧妙的原地分区函数 可以实现原地排序，解决了归并排序占用太多内存的问题。那现在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快速排序的性能。我在讲解快排的实现原理的时候，已经分析了稳定性和空间复杂度。快排是一种原地不稳定的排序算法。那现在我们集中精力来看快排的时间复杂度。快排也是用递归来实现的。对于递归代码的时间复杂度，我前面所总结的公式这里也还是适用的。如果说每次分区操作都能正好把数组分成大小接近相等的两个小区间，那么快排的时间复杂度递推求解公式跟归并是相同的。所以说快排的时间复杂度也是大 O 括号 N 乘以 log N。但是公式成立的前提是每一次分区操作我们选择的分区点都很合适，正好能够将大区间对等的一分为二，但实际上这种情况是很难实现的。我来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如果说数组中的数据原来已经是有序的了，那比如说13568，如果我们每次选择最后一个元素作为分区点，那么每一次分区所得到的两个区间都是非常不均等的，我们需要进行大约 N 次分区的操作才能完成快排的这个过程。每次分区我们平均要扫描大约 N 除以2个元素，这种情况下快排的时间复杂度就从大 O 括号 N 乘以 log N 退化成了大 O 括号 N 的平方。我们刚刚讲了两个极端情况下的时间复杂度，一个是分区极其均衡，一个是分区极其不均衡，它们分别对应快排的最好情况时间复杂度和最坏情况时间复杂度。那快排的平均时间复杂度是多少呢？我们假设每次分区操作都将区间分成了大小为9比1的两个小区间，我们继续套用递归时间复杂度的推导公式，就变成 T1 等于 C， N 等于1时只需要常量级的执行时间，所以表示为 C。 TN 等于 T 括号 N 除以10加 T 括号9乘以 N 除以10加 N大于1。这个公式的递推求解过程非常的复杂，虽然可以求解，但是我不推荐用这种方法来计算时间复杂度。那实际上递归的时间复杂度的求解方法除了递推公式外还有递归数，在数的那一节我再讲，这里暂时先不多说。我这里直接给你下结论， TN 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时间复杂度都可以做到大 O 括号 N 乘以 log N， 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时间才会退化到大 O 括号 N 的平方。而且我们也有很多个方法将这个概率降到很低，那么如何来做我们下节课再来讲。快排的核心思想就是分制和分区，我们可以利用分区的思想来解答开篇的问题。大 O 括号 N 时间复杂度内求无序数组的第 K 大元素，比如说4 2 5 12 13，这样的一组元素第三大元素就是4。我们选择数组0到 N-1 的区间中的最后一个元素数组 AN-1 作为分区点，对数组0到 N-1 进行原地分区，这样数组就分成了三个部分，数组0到 P-1 数组 AP， 数组 P+1 到 N-1。 如果说 P+1 等于 K， 那么数组 AP 就是要求解的元素，如果 K 大于 P+1 就说明第 K 大元素出现在数组 P+1 到 N-1 的区间。我们再按照上面的思路，递归的在数组 P+1 到 N-1 这个区间内去查找。同理，如果 K 小于 P+1， 那么我们就在数组0到 P-1 的区间进行查找。那我们再来看为什么上述解决思路的时间复杂度是大 O 括号 N 呢？第一次分区查找，我们要对大小为 N 的数组进行分区操作，需要遍历 N 个元素。那第二次分区查找，我们只需要对大小为 N 除以2的数组执行分区操作，那需要遍历 N 除以2个元素。以此类推，分区遍历元素的个数分别为 N、N 除 2、N 除 4、N 除 8、N 除 16， 直到区间缩小为1。那如果我们把每一次分区遍历的元素个数加起来，就是 N 加上 N 除 2 加 N 除 4 加 N 除 8 一直加到1。这是一个等比数列求和，最后的和等于 2N-1。 那所以说上述解决思路的时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 N。 你也可能会说我有个很笨的方法，那每次取数组中的最小值把它移动到数组的最前面，然后在剩下的数组中继续找最小值，那依次类推执行 K 次找到的数组不就是第 K 个元素数了吗？不过时间复杂度就并不是大 O 括号 N 了，而是大 O 括号 K 乘以 N。 你可能会说时间复杂度前面的系数不是可以忽略吗？ 大 O 括号 K 乘 N 不就是等于大 O 括号 N 吗？这个可不能这么简单的去画等号，因为当 K 是比较小的常量的时候，比如说1和2，那最好时间复杂度确实是大 O 括号 N。但当 K 等于 N 除2或 N 时，这种情况下最坏情况时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 N 的平方了。好了，今天的内容差不多了，我来总结一下。归并排序和快速排序是两种稍稍复杂的排序算法，他们用的都是分制的思想，代码都是通过递归来实现，过程也非常的相似。理解归并排序的重点是理解递推公式和 MANAGER 合并函数，那同理，理解快排的重点也是理解递推公式，还有 PUTATION 分区函数。归并排序算法是一种在任何情况下时间复杂度都比较稳定的排序算法，这也是它存在着致命的缺点。也就是说，归并排序不是原地排序算法，空间复杂度也比较高，是大 O 括号 N。正因如此，它也没有快排应用的广泛。快速排序算法虽然最坏情况下的时间复杂度是大 O 括号 N 的平方，但是平均情况下时间复杂度都是大 O 括号 N 乘以 log N。不仅如此，快速排序算法的时间复杂度退化到大 O 括号 N 的平方的概率非常的小。我们可以通过合理的选择分区点来避免时间复杂度退化到大 O 括号 N 的平方。最后再留给你一道思考题吧。如果你有10个接口可以访问日志文件，每个日志文件的大小大约是 300MB。每个文件里的日志都是按照时间戳从小到大进行排序的。你希望将这10个较小的日志文件合并成一个日志文件，那合并之后的日志仍然按照时间戳从小到大进行排列。那如果说处理上述排序任务的机器内存只有 1GB，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思路能够快速的将这10个日志的文件合并吗？欢迎留言和我分享，我会在